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Elden Fox, Ahan United。 啲费南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老尾啦！啱啱先啊 ，break 一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慢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是社民年的狮子。 再讲一次啦，呢、這个咧绝对咧，即系今时今日香港人呢一种咁嘅行为啊，特别系香港年青人呢一种咁嘅行为咧，喺我眼中唔系所谓嘅本土、，OK 系民粹嚟嘅、，OK 即系一呢、這个呢、這个一定要即系 搞清楚， 搞清楚、，OK。咁啊，翻嚟啦，讲下其他嘅嘢啦，唉，唔想讲呢啲咁劳鸠气嘢，讲啲过瘾啲嘅嘢啦。咁啊，五月一号又就系嚟啦，咁啊，好多啊，大迁徙又开始。 不过讲，不过你讲到呢个 topic 咧，要讲一讲先啊。 系， 可能内地冇假期嘅关系啦， 三日到啦。 唔系今个我哋香港嘅复活节假，因为内地唔系放假嘅关系啦。 系、 okay, ，咁咧比较上咧，我呢几日都有出过铜锣湾啊、或者旺角啊咁样。系冇啲五一啊、十一啊、或者新年初五或者圣诞咧，系真系冇咁多人喺。 冇错啊，咁啊，仲有就包括寻日啊，冯总啊， 系好大胆啊， 好大胆就去呢个迪士尼考察啦，香港迪士尼乐园，咁佢翻嚟就话：喂，冇、啊。冇乜，唔係好多獅子， 系咯 ，O K 喎，系啊，都係啲貓比較多 ，O K， 咁啊，啲人排隊唔使排好耐喎，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復活節假期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嚟緊就五一啦， 哇， 咁五一咧就而家雖然都唔係長假三日，咁但係咧就全世界咧都開始即係迎接呢個五一啦，因為你即係話，即係而家都轉變曬，譬如話。即係早幾年，你話哦，我要睇大遷徙，OK， 睇獅子大遷徙，咁你咪翻內地咯。咁你而家唔係嘅，即係而家你可以喺世界各地咧都睇到 獅子大遷徙， 獅子大遷徙嘅。OK 嚇、啊，即係譬如香港啊、澳門啊、星馬泰啊，包括啊，我哋最近都講嘅地方。杜拜， 哇， 犀利咯！ 嗰啲獅子王嚟嘅喎。 我最近啊喺內地啊，即係啲人啊啲內地朋友問我啦，即係問我瑞士去瑞士個 trip 點啊？咁、我即係輕輕提過下，我話我喺杜拜轉機啊。誒，即時我已經有兩個朋友同我講，誒，我嚟緊呢個五一就係去杜拜啦。是一个好 hot 嘅 好 hot 游点嚟嘅。 冇错。 咁最近喺杜拜。 最重要系你上次提过鱼子酱嘅古仔啦。我谂好多狮子未食过鱼子酱。真 系 要一根根打上嚟。 OK， 好，我哋要试下嘅大家。咁仲有就最近呢就有一个即系杜拜就发生就有一件盛事啦。OK， 呢件盛事呢就系呢16,000人。游杜拜， 哇！ 哇！16,000人，咁啊有间啊美国喺盐湖城嘅吓直销公司啦，佢话佢自己系直销公司，其实呢间嘢咧都好有问题嘅。OK， 呢间嘢就基本上都系一间 傳銷公司嚟嘅 ，OK， 陳壓式嘅 手法 嘅手法嘅，咁啊間公司嘅名字叫 New Skin 啦，咁啊就喺鹽湖城嘅，咁然之後咧佢嗰個中國資寶啊，為咗慶祝咧就啊公司成立30周年啦，仲有隻噶舊年2013年嗰個營業額咧，哇30億美金， 哇 ，OK， 200多億港幣 ，OK， 嘅 sales figure 達到咗，咁所以咧就搞咗一個叫 New Skin。Success trip, OK， 即係成功旅行團 ，OK， 咁再團友總共夾埋有16000人， 哇！ 16000人裏面咧，少量係港澳台同胞嚟嘅， 哦，即係啲貓就好少， 係啦，獅子佔嗰個數目咧就係14000個，哇！ Okay? 即係2000咧就係貓，都係同科動物嚟嘅，OK， 但係獅子就係14000隻。咁呢14000隻，16000，總之16000隻動物咧就一齊就去遊杜拜啦。OK， 咁我虛陷整個團咧就由今個月4月6日咧就開始出發，都分咗8團啊，即係每團2000啊。你即係你咪點搞？但你唔可以一次過起行噶嘛。咁就由6日開始啦。咁總之一個團總共咧就係、是。玩大約係10日到嘅， 哇！ 嚇、啊，玩10日到啦， 好恐怖、啊！ 咁又玩到而家玩完未咧？未玩完嘅喎，照計，因為你有啲遲啲嚇， 係咯 ，OK， 有啲遲啲去㗎，去咁樣20多號都玩曬啦。咁呢件事係直情係大事嚟嘅，因為唔係淨係中國報道啦，見到 CNN 有報道啦、，BBC 有報道啦，因為實在太勁。譬如話，即係你諗下嗰個虛陷嘅場面啦，譬如話呢間 New Skin 啦、訂咗。200班去杜拜嘅航機，其中有77班咧就係阿聯酋嘅 Emirates， 咁裏邊咧就仲有咧有2班咧就係A380嘅包機嚟嘅， 哇！ 空中最大嗰個空中巴士啦，我最近都係坐嗰架，好爽嘅。咁然之後咧就喺杜拜當地咧就訂咗40間酒店，總共咧就係39514間房 ，OK， 其中包括號稱8星級嘅 Emirates Palace。OK， 咁啊，仲有咧，导游呢边请咗几多个咧？409个导游，哇！屌你老，真系难以想象。咁仲有咧，就安排咗咧40部啊，30座超长嘅悍马 H2 越野车。哇！睇个相啊，嗰幅相咧好捻震撼嘅。OK， 大佬悍马一部都过80000啦。是啊，咁就安排40部，仲有250架旅游巴就接载佢哋啦。咁呢预计成个团呢可以为 杜拜 呢，同埋佢哋去埋阿布达比嘅，咁可以为呢两个地方带嚟呢大约係2000万美金嘅经济收益，即係大约係1.5亿到啦。 哇，去阿杜巴比嘅话。 咁所以你系咪好撚超夸张 啊？喂，阿盖达笠佢啦大佬，唔值2000万美金啦呢度，大佬20亿美金都有份啊。 16000人啊嗰度。你话盖达真系好撚搭马。点嬲你俾人笠返转头 真系。咁 到你狮子你咬人㗎。你傻啊真系。即系大佬要提大家5月1日嚟。即系通街都你见到狮子，你真系喂叫狮子咧远离少少。大佬，你个大佬啲狮子瞓醒都话瞓醒咗，好捻燥噶，好容易咬人噶嘛。阿盖达惊你啦，阿盖达即刻搬斗添啊！暂时我谂，唉，你真系咁啊！咁呢个团好犀利啦， 好犀利，即系老实讲、啊，你试下你幻想一下、啊、一笪地方突然之间。有10000多獅子喺嗰度， 即系嗱 ，CNN 嗰个形容就咁嘅，佢就话 hotel lobbies and shopping malls are flooded with Chinese guests，OK，with lion， 即系 flooded 啦， 我知 flooded 中文应该点解咧？ 水浸啊， 水浸系啦，洪水咁样，好似即系话啲，若佢用洪水去形容所有即系中国嗰啲即係遊客啦，咁跟住呢就即係咁啊，仲有呢就接待佢哋嘅其中有間酒店呢，咁有個經理佢就咁講嘅，佢就話呢，佢話 ,and it's good for our staff, okay? It adds you to your resume. You handle this kind of event maybe once in a lifetime. 咁佢話呢，你一生人裏面呢，如果你即係做接待做遊客嘅旅遊業呢啲嘅接待工作嘅呢，呢個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同埋呢可以喺你個 resume 度啊，你嗰個個人嘅履歷度呢係加咗個好好嘅 一個經驗 經驗落去啦。即係呢個言下之意就即係咩呢，即係其實對於國家嚟講，對杜拜嚟講都係加咗個好好嘅 resume 嘅，搞咗咁大型嘅活動，以後屆屆申辦奧運會啊、世界盃啊，冇問題啦。 係啦， 16000隻獅子都搞掂。咁你嗰啲咁啊奧運啊、世界盃，真係二個 經驗好好啊，真 係係咪先？你搞到喂相安無事喺嗰邊冇咬到人，係咪先？跟住之後又冇亞蓋達物體走去 shoot 嗰啲屙屎嗰啲，係咪先？冇問題喎、 啊，又冇亞蓋達去打獵、啊， 係咯係咯。系咯，咁安安全全， 跟住啲獅子又飲飽食醉酒， 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翻，咁呢個疫情係一個創舉啦。咁所以係即係好嘢。咁同埋即係揸堪馬嗰啲司機都話：我一生人揸咗十幾年，我都未見過咁撚虛暗嘅場面啦。咁跟住即係行程包括啲乜嘢咧？咁啊，參觀呢、這個喺杜拜有一間好大間嘅清真寺啦，嗰間咩曬伊嗰間清真寺啦，我都去過嗰間。 咁、 okay. 跟住仲有呢就啊呢、這個仲有第二個節目啊，不能少啦。 人工島係咪啊？ 嚇，梗係唔係啊？喺杜拜有呢個法拉利世界拍㗎嘛，拍曬啲超級跑車度㗎嘛。 哇，開心！ 呢、這個團係包咗個 theme park。三 day 啊， 哇 ！OK， 每餐饭食饭咧分开两轮，每轮8000人啦，食餐饭8000人 ，OK， 唉、哎，哇，咁啊，当然啦，仲有去呢个哈利法塔啦，即系最高嗰个塔嗰度欣赏啦，咁啊睇到啲相咧，就真系极度壮观嘅，咁、然之后跟住最后咧，就喺呢个沙漠度搞咗个咩咧？沙漠盛宴啊！ 哇， 屌你，见到云咁啊！下一个沙漠盛宴见到咩呢？就系即系据 CNN 形容咧，咁啊有啲中国乐师表演啦，咁仲有咧就放烟花啦，嗰啲烟花咧几里外咧 都睇到， 好清楚睇到，即系放到好卵大胆。 哇，真系好食，好迎合狮子口味噶、啊，放烟花系。 咁狮子要食好多食物噶嘛？ 系啊。 咁啊，食物咧嘅 种类 食几多咧？系以吨计。食咗好多吨食物 ,OK,CNN、okay, 就话咁啊仲有面包食咗几件呢系几万件 ,OK, 佢用几万件去形容嘅。哇搞得街犀利。跟住呢嗰、那个盛宴就有1500个 staff 去服侍佢哋啦，咁然之后两个月前就已经 planning 㗎啦。咁仲有呢就咁嗰晚呢其实呢就呢啲又系狮子行为啦。咁啲即系啲狮子乸呢就 着 shopping 好多咧，就着晒啲嗰啲包头嗰啲衫啊！ 哦， 冚家祥咧，佢又但系咧，佢又嫌人哋嗰啲黑色，通常黑色噶嘛， 系啊， 咁佢又嫌人哋嗰啲黑色嗰啲唔好睇啦， 粉红色， 佢特登做定啲有橙色啊、蓝色啊咁样啦，OK， 咁然之后咧，嗰啲狮子公咧就着晒嗰啲酋长嗰啲， 哇，好叻过人， 系啊，咁啊系啦。但系你都觉得好叻过瘾啦， 过瘾。 系咁，但系咁啊，当地杜拜嗰啲杜拜 local 啲人睇到就梗系即系唔系好开心。 但个政府又冇 要忍啊，政府 唔敢出声啦，大佬。 出声你咁大个团，希望你下年再嚟啦，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个就哇，好捻坚抽咯。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有個跟住事後呢其實呢就有個女仔啦，有個空姐啦，咁呢就係 Emirates 入面做嘅，係一個中國人嚟嘅喎。 OK， 咁佢呢就喺個微博度呢就寫咗即係一篇嘢啦，咁佢就咁講嘅，佢就話即係佢入面篇嘢其實係幾值得，佢幾值得講嘅，咁佢就話喺即係佢話呢就佢一直都係喺Emirates 入面做空姐啦，咁佢話呢就經常都有啲即係同事外國嘅同事啦，就成日都話 即係笑鳩啲中國人嘅行為啊，咁又或者就係譬如話走中國線啊，譬如話杜拜去北京咁樣，冇人肯走嘅， 最辛苦嘅， 係好撚煩嘅。咁啊，咁佢就成日以前咧，佢都唔係好認同呢種嘢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嘅國家富起上嚟啊，同埋就係、是、你點爛都唔夠啲印度啊、巴基斯坦線嗰啲爛啦、啊，咁、所以佢就一路都唔信呢樣嘢嘅，直至到咧，即係今次佢都有份去服務呢、這個。啊、16000人由杜拜呢個團呢、之後呢佢就有少少感覺嘅改觀啦。咁佢就話呢，即係佢就先解釋幾樣嘢㗎。佢話呢，首先就係呢，就好多佢嗰啲空姐嘅同事呢，就都唔係好想走大陸線嘅。佢話原因呢就有，即係有幾樣嘢啦。佢話譬如話你一架 A380 嘅裝600人嘅一架飛機咧，譬如話舉例由呢個杜拜去北京咁樣啦。OK， 咁咧就入邊咧，佢就只係會容許得一個嘅中國空姐嘅、 啊。 然之後其他嗰啲咧就都係外國空姐嚟嘅。 點解咧？ 嗱佢嘅解釋就係話，佢話呢個咧就佢唯一嘅解釋就話佢只係覺得可能係因為。即係中國政府冇去 fight 呢樣嘢，我唔知點解嘛。佢話佢用翻個對比咧，就係話咧，如果一條譬如喺杜拜去東京咁嘅航線咧， 就會好多日本空姐。 日本空姐係不能少於6個嘅。然之後剩翻嗰啲先係外國空姐。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佢就歸咎於可能就係、是中國政府冇去。保障大家啦，咁所以會佢就話經常會出現一啲問題咯。佢話之前咁出現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佢會見到自己嘅同胞有陣時，因為你英文唔好嘅時候咧，咁譬如話哦食嘢嗌嘢飲嗌嘢剩嗰啲咧，就通常都係嗌啲可樂啊、橙汁啊、水。佢問唔到啊，或者佢唔理解咧，譬如話哦原來紅酒你都可以嗌嘅，或者其他飲料啊都可以嗌嘅，咁但係嗰啲咧佢就冇。即係就會有呢啲出現啲問題。 咁但係我係間航空公司嘅話，我絕對唔會俾班機嘅乘客知道，特別係一扎獅子有紅酒飲。 係啦，冇錯。咁可能呢個都係原因之一嚟嘅。咁同埋咧，佢話咧，但係咧，佢話就成日都會走大陸航線咧，就成日都會有好多外國嘅空姐咧係會退出嘅，即係用好多唔同嘅理由咧申請唔走。咁所以到最後咧，可能就會係。裏面可能有2到3個即係國內空姐咁樣啦，咁就去服侍呢啲咁嘅人啦。咁佢話點解即係北京嗰啲即係航班唔受歡迎呢？佢話因為喺佢自己公司入面呢，就我幫啲即係走北京線嗰啲呢，就安咗個名就叫做即係叫臭腳班嘅。OK， 即係臭腳航班。 OK， 咁啊，即係因為其實 overall 就係話，因為嗰個質素，即係個乘客嘅質素唔好啦。例如，即係佢話好多感覺嘅，佢舉好多例子，譬如話啊，你落機嘅時候，你知個空姐一定會同你講 扣翻好安全帶， 唔係即係落機嘅時候啊，多謝啊，拜拜，下次再見咁樣，冇人會同你打招呼嘅。即係啲外國空姐就覺得呢啲 feeling 好唔好啦。譬如話仲有用餐一陣可以講下啦。咁嗱，佢就講咗好多今次嘅經歷啦，就係點樣去接待呢個 獅子團 啦。OK， 咁佢啊嗱，佢講咗幾樣嘢嘅，佢就話咧，首先就係關於撳鐘仔嗰下。咁佢話咧，起飛之後咧，大家就啊咁啊，好忙住去即係整翻熱嗰啲餐咧，因為即係個空姐啊， 要即刻第一餐俾佢食， 差唔多要開始要俾嘢食噶啦嘛，又整理酒水車啊，準備服務咁樣啦。但係咧，佢話咧喺呢段時間一起飛冇耐。個成架機入面呢已經不斷咁有成10幾20個乘客呢不斷咁樣撳鐘仔。咁撳鐘仔咁你又要去招呼佢啦。咁通常佢行到埋去呢就來去就問幾樣嘢嘅啫。第一就係、是、喂呢、這個點樣打遊戲機㗎喂嗰啲喂點樣睇戲㗎你幾時有飯食呀跟住佢好撚多呢啲咁嘅嘢問啦。好撚煩啦即係好撚多人撳呢咁嘅鐘仔啦。 你唔怪得扎獅子㗎因為佢見到一啲新嘅事物嘅時候佢真係太多疑問佢想問嘅即係佢係好學嘅 ,ok, 因為瞓咗好耐㗎嘛咁好多人唔識㗎嘛。 唔識㗎嘛。 所以即係呢個空姐係唔撚理解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佢舉咗個例啦佢就喺機度呢就有一個好麻煩嘅阿姨。咁有個阿姨呢就不斷咁撳鐘仔。咁然之後佢走埋問佢咩事啦。佢就喂仲未開飯㗎喂我個細路呢 你見到我呢度坐個細路啊？我細路要瞓覺㗎啦，你可唔可以早啲俾佢食咗先？ 嗯。 咁然之後咧，佢就瞓覺㗎啦，咁樣。咁然之後跟住，咁我個空姐就解釋俾佢聽啦。喂，唔係呀，佢話阿姨，我哋啲嘢仲喺度熱緊咧，未俾到你食㗎，你可唔可以等多一陣啊？咁佢話，咁佢話大約咧30分鐘之內咧就會有得食㗎啦。 嗯。 咁但係解釋完俾佢聽之後，佢仍然係每4到5分鐘就撳一次鐘仔。喂，仲未有得食嘅，仲未有得食嘅，我仔度真係要瞓喎，咁樣搞好撚耐，咁跟住然之後咧，又跟住又包括埋就係問啦，喂，我個孫仔點樣玩遊戲㗎？嗰度啲啊嘛，搞好撚耐啦，好啦，到啲餐搞掂咗啦，咁呢個空姐已經唉記得佢啦，因為已經好撚煩，第一時間就 攞俾佢俾佢食啦， 攞俾佢食先啦。OK， 咁但係咧，佢就竟然第一個問題，佢就問個空姐，咁我嗰份咧？你唔係俾埋我食啊？佢兩樣喎，咁人哋係即係好心，你話喂，你個細路仔要食咗要瞓先啊嘛，即係全機都未開始食噶，特登攞嚟俾你，咁佢又話佢要 ，OK， 咁然之後跟住咧，咁又俾埋佢啦，怕撚咗佢啦，跟住然之後咧 就出事啦， 又投訴咯喎，啲嘢唔啱食啦，又話啲食物唔正，其實 Emirates 嘅機嘅食物。是我坐過咁多飛機最正嘅， 是 正到無論甜品、沙律同埋主菜都係好好食嘅。咁、 嗯、 我唔明白點解啲咁口味問題啦。 我諗冇 係 知咩類人啦、 這個， 可能冇啲辣椒啊， 係啦，冇錯啦， 冇胡椒啊，又或者 煮魚啊，佢見到唔係冇啊嘛。 点解干真真冇油嘅？全部都冇浸过。 咁最后咧，呢、這个空姐就话最捻吹胀嘅一样嘢就系、是、个细路仔全晚都冇捻瞓过，佢点鸠我 啊？唔系你唔怪 佢玩嘢先。佢食完饭继续喺度打游戏机，继续喺度揿钟仔啊！ 咁唔怪得噶嘛， 系啊， 啲狮子嘅 B B 系真系濒临绝种嘅保物，系需要保护噶嘛， 真系好啦，好笑。咁跟住佢又话啦。低价咁啊，跟住食完嘢，梗系要饮嘢噶嘛，大家坐飞机啦。 系咯， 咁佢话咧饮嘢嗱呢样嘢，我嗱呢样嘢佢就讲，佢话饮价饮即系饮嘢嘅时候咧，佢话咧，哇，经常你即系你通常都系架车去到你隔篱，咁啊问你饮乜嘢咯。但系你发觉狮子又唔系嘅，狮子就系你架车停到喺边度咧。你都会发觉好多嘅狮子手怼埋嚟前前后后嗰啲人就怼埋，系啊，喂，可乐啊，橙汁啊，咖啡啊，未到佢噶嘛？嗱呢样嘢我身同感受，呢样嘢咧，你坐内陆机， 跟系啊， 你坐内陆机系 一定 每一班都系咁样， 系啊， 你冇得教嘅，嗰班狮子系一定系咁样怼怼怼怼怼怼到好，即系怼几廿只手过嚟 嘅。我见过，我话俾你听，即系呢度炒少少。我见过空姐发文嘅，就系、是、上一次飞内地咧，去西藏咧，你咪个飞机你知个座位啦，即系你唔系坐 business class 嘅话，你坐 econ class 嘅话，好窄噶嘛 ，OK。咁咧，你啱啱个餐盘其实反落嚟嗰张凳嗰块台咧，系啱啱好 cover 噶嘛，跟住摆杯噶嘛。哇！嗰啲咁嘅撲街瞓牆咧，即係有陣時真係好，我係因為覺得好撚冇禮貌嘅，係咪？ 係。 個空姐未撚行到埋嚟，或者行撚過咗嘅，屌你佢唔撚係嗌人嘅，即係佢唔係嗌小姐啊咁樣成嘅。 嗯。 佢個盤懟鳩人哋俾佢喎，屌你會乞衣咁咧，我俾你俾你，跟住我見到個好啦，當真係好撚慘，我見到好啦，有個空姐我見到即係圍咁啊，好心接一個乘客咯，佢撲街 啊！ 十九几嘅狮子，屌你，好似当系垃圾咁倒咁， 白喺个轮奸咁样，好似 手指唔捻 用个餐盘嚟轮奸个空姐咯，其实就 咧啲捻嘢就系咩咧？啲捻嘢系醒目到咧，逐盒逐盒帮佢冧，即系唔好咁冧上去。我见到几捻惨啊！ 杂技团嚟嘅都系 几捻惨，我哋心谂哇，真系离捻晒冇。 嗱，你讲开餐盘咧，佢就多嘢讲啦。嗱，可以咧读咗咧佢嗰段嘢点讲先？佢话嗱，由于一架 A380 嘅飞机好大架噶嘛，一层咧就有冇坐 A380？ 佢 我坐 一 次 系两层噶嘛，好爽噶。OK， 咁就一层已经有490个乘客。佢话，咁佢话如果系由前面走到去后面系需要时间嘅，但系好多乘客咧食完饭之后咧 就唔愿即係冇耐性去等你嚟收嗰个餐盘嘅。 嗯 ,ok, 咁於是呢嗰样会做啲咩呢，佢就会将啲成嗰啲餐盘抌晒喺个地下度啊。ok, 咁仲有就係呢，你要明白 A380 嘅前前后后呢係好多空间㗎。係 啊， 即係譬如近厕所啊近城嗰度呢係好多空间。 咁 你就会发觉喺食完饭之后嗰啲冚家產呢就会将啲餐盘全部抌撚晒个机尾个地下嗰度啊。咁你真係冇人，唉，即係讲到我捞捞喂。好喂，咁你真係好冇人性嘅做法嚟㗎嘛。咁然之后跟住你行到有啲譬如话佢抌晒地下，你有啲佢话啲空姐都会，佢有时呢佢话就算见到有啲外国嘅乘客，佢举咗个例呢，就係、是、哦，如果嗰个餐盘佢因为某种原因啦，譬如话因为佢可能有细路仔，咁佢唔想个细路仔喺度曳搞个餐盘，咁佢咪摆咗个地下。咁但係等到空姐嚟收嘅时候呢，都会自动自觉执返你个餐盘 攞俾佢， 然之后攞俾个空姐。但係冇一个狮子系会咁做嘅。咁、 啊、 你卖到去就你明唔明啊，嗰个感觉就好撚，即係好撚普撚不良嘅，譬如你好似黑衣咁撚樣，同佢喺個地下度執撚翻，仲要係執好多個喎，喺、 啊、 個地下度就喺度執餐盤， 啊、 先擺翻入去，喂擺翻入去，佢哋又唔明白一樣嘢，佢又話咩？喂，你食完啲嘢，你都搭翻好曬啲嘢佢啊，因為要你，佢唔明白人哋擺翻個餐盤入去，嗰、那個係有有限嘅空間噶嘛，嗰個餐車 ，OK， 咁但係佢就話呢啲獅子 係唔撚識噶嘛， 係大部分獅子都會將佢個餐盤擺撚到好似個杜拜嘅哈利法塔咁撚樣，佢形容， 我咪話係咯。 咁你就真係晕撚咗喺度啦。 係啦，好撚惨。 好撚惨啊，真係。 啲友仔即係我。 係啦。 因为我有时候明白咩呢，啲内陆机呢，我諗你会发嗰样嘢㗎。 嗯。 内陆机嘅食物盒呢係揀撚單好多㗎。 係啦。 一兜饭。 冇错。 一兜果汁。 跟住然之后就一个纸盒。 係啦。 OK， 入面有个面包有包叉菜。 好撚少嘢嘅。 佢就然之后呢嗰、那个佢系点呢，因为嗰、那个佢留返啲空间俾你食完之后呢自动自觉将嗰个饭盒摆翻入去嗰个纸盒入边啊嘛， 系啦， 系基本上多数都吸得埋嘅， 系啦 ，OK， 呢个都系呢、這个就系内陆机， 内陆机 经过多年嘅经验而得出嘅一个结论， 系 之后，即系呢个系一个实践式检验嘅真理嚟噶， 同埋啲仆街咧，佢狮子系唔捻识噶嘛，佢唔捻识嘅就咩，即系你个盘好捻大。 啊！ 你唔撚需要，例如嗰盒橙汁啊，嗰啲咁嘅嘢剩咧， 系 你平排擺就得噶。 系 佢哋永遠都唔撚係， 會搭高 的，搭高 係啊！ 我真係唔撚明。 係啊， 跟住嗱， 起樓咁樣樣噶嘛。 補充翻講餐車嗰度啦，我真係見撚過喎、啊！屌你，咁、那個空姐，咁佢、你知噶啦，大多數應該係兩架至三架車度。 係 OK， 咁啊前後位咧，慢慢掃過嚟問你飲乜噶嘛。 係。 我、哦、屌你老尾啊！你仆街好撚好笑噶，行撚出去，攞住个橙汁杯或者水杯， 系 同佢讲，行撚咗出去，好啦，见撚住佢唔撚应佢机，屌你老尾佢自己倒，好撚变态，我明白，所以 呢、哦這个都系咁，唔系所以我明白自己屋企嚟噶嘛， 唔系所以我明白真系 你系咪 空姐 系 serve 呢、這个。獅子航班嘅人嘅空姐，好撚值得尊重， 好撚值得尊重。 咁你俾我真 係一個牌之後，你更加可以尊重嘅。好啦，咁要食完飯啦，梗係有咩做啊？ 食完飯 去廁所啦，呢個大鑊啦。咁佢形容就咁講嘅，佢話：唉，都唔好講咩啦，大家都明㗎啦。個廁所入面咧，就有個地下就有好多液體。你睇落去系唔似水嘅，有颜色嘅 ，OK， 成地都系噶啦 ，OK， 咁仲有咧就系、是，仲有咩就系、是、咩咧？佢话好啦，唉，去紧厕所嗰时候，架机有颠波啦，咁梗系就系、是，咁啊跟住安全带个灯着啦，跟住然之后有通告出嚟啦，中英文 ，OK， 叫大家翻埋位啦，你总系劝唔到啲人翻埋位嘅 ，OK， 咁到最后佢嗰、那个佢话咧，佢嗰个 head 咧就话。Oh, let your Chinese, do anything. 有交佢 ,ok, 算懒數死懒咗有交佢。即係佢话连嗰啲同僚嗰啲外国同僚根本全部人都觉得顶唔顺呢班人有交佢嚟入去但不受控制㗎。咁佢就即係讲咗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嘢啦。咁佢话有阵时呢佢自己有个感受呢我觉得都几过瘾㗎。即係佢就话 佢就話啦，即係有陣時咧，佢就會翻即係放假，佢都會翻翻大陸啦，翻翻屋企啦。咁佢因為佢喺 Emirates 做咧，咁 Emirates 就有啲機咧就係免費就載翻佢哋翻去嘅，咁就 Emirates 就載翻去翻北京嘅。OK， 咁佢話咧，佢哋空姐有個習慣就係每去到一個地方咧，都會買朱古力。咁然之後咧，譬如相機咧就會分俾啲同僚啊，即係一個禮物咁樣啦，一個 gift 咁樣嘅。咁佢話咧，佢近年咧，即係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種種嘅經驗咧，佢翻到去之後咧，因為佢要翻老家噶嘛，佢喺北京再要轉內陸機翻去老家，咁佢就話佢已經都有身同感受啦。佢話我呢啲都唔叫苦啊。咁佢話佢體諒到嘅就係、是、嗰、那個體諒就係話，哇，原來做國航啊、上航啊、深航嗰啲。比佢哋更加慘，所以佢近年咧，佢都會買啲朱古力，即係相機咧，就大家就話俾大家聽，我都係空姐嚟㗎，咁即係俾啲鼓勵你啦，即係俾啲愛心你啦，即係好啦，同情佢哋，因為佢覺得做內陸機嗰啲係更加難頂咯。 係啊， 咁我完全認同你， 認同 經常做內陸機啦， 明白嘅， 明白曬。譬如我啱啱今次亦都有啲不良嘅經驗啦，即係第一，我去嗰日 delay 又 delay 到爆燈啦。 啊，你係啦，嗰日咁啱啦，我打俾你嘅時候， 朝頭早11:30機啊。 係咯， 咁啊去到，跟住然之後咧，就臨到差唔多上機啦，又打出 delay 喎。咁啊 delay 冇時間嘅，咁大家又望緊住個牌又等啦，跟住一打咗一陣，打咗個時間出嚟，夜晚7:001900啊，我影咗幅相嘅個牌，啊，得閒俾大家 po 上俾大家睇。咁你係咪嚇撚死人先？我朝頭早11:30機，你彈撚到我 1900。 OK， 然之後喂，最近仲有一樣嘢，最近呢個冚家產，你知道深圳啊呢樣嘢，大家我都唔記得喺北上頻道提嘅失職嘅，我都就係、是、最近大家你都知啦，成個深圳禁煙㗎嘛。係 啊係啊係啊。 冚家產最近你喺黃江過關嗰啲要小心啦。 係啦、 啊。OK。你行咗出嚟啦，諗住喺個室外煲返支煙，黃江嗰個範圍唔俾煲煙㗎。落馬洲我唔記得個範圍大到點，佢因為劃咗一個範圍㗎啦。你喺度煲煙，隨時有人行埋嚟，俾張告票你。 係啦、啊。 罰50蚊即俾嘅。 係啦、 啊。真係離撚曬譜嘅。從賊係冇撚關係嘅，強搶 你黃、okay? 你黃江係要過撚曬個過撚曬個天橋， 係 應該就係落到的士站啦，唔好有阿姐頭喎、 啊，係啊， 仲要行遠啲喎、啊，嗰、那個位先 去翻出位上翻橋咯，社會通道嗰啲我啲可能食得啩，我都唔敢講啊， 唔得啊， 驚佢劃撚咗個範圍好撚 大㗎，黐撚線啦， 啊好似係要落翻去下邊， 唔係落翻去的士站下邊， 嗰啲有 再過埋 cover 位， 班友仔就圍住打邊爐啦，係 啦嗰個位咯 ，OK， 咁啊可以堅持幾耐唔知啦，總之。你知道成個深圳就禁煙啦，咁咪你知道喺大陸一行呢 policy， 一係就唔咩嘅啫，一上邊扎成你一話要行就好似，即係段時間咧就哇就即係好撚極端嘅，一行就行到好撚極端嘅，成個機場所有吸煙嘅 room 冇曬 ，OK。冇晒啊！你一入咗去咧，系食唔到煙嘅。最近 唔係咪先？你會唔會揾唔到啊？ 唔係啊，冇啊，問過啦，冇曬， 得 曬，冇曬，冇曬，冇曬、，definitely。 OK， 上海機場有得食煙，深圳嘅寶安機場冇嘅。 係。 咁我你咁搞撚錯，點解坐喺度等、等到夜晚7:00啫？係咪先？咁後屘我就決定過咗，我已經過咗關㗎啦。咁但係我決定就行翻出去咯。出翻去出邊咯。咁咪出翻去咯。搵个链脚链下脚先咯，咁但系我都费卵事望紧，你明唔明？好烦啊！望紧住啲人喺度嘈啦， 系啊， 啲人全部喺度嘈啦，包括可能随时你好卵惊啊，大佬，很惊随时一个，全部人跟住我相机，我揸，马航事件啊嘛，系咪先？你随时一个物体走出嚟，我揸。我啱啱先揸个 Audi 过嚟啫嘛，你好捻烂啊！揸个国航咁样样，即系咁样样。喂，又嘈喺度，你见人都烦啊！我都费紧事睬你，咁咪行咗追咯。咁后屘就到最后系 delay 到4:00啦。OK， 4:00都冇去到7:00，后屘就4:00，跟住先起飞咯。咁啊去啊咁样啦，翻嚟啊仲捻惨，翻嚟又唔系 delay 问题啦，翻嚟咧嗱就系一架机入边嘅问题啦。咁啊，你知啦，又窄咯啲機。咁啊，我隔離咧坐咗兩個咧，就唔係獅子嚟嘅。OK， 唔係越南種獅子，哇！扮撚到咧，成機就喺度不漏燉拉啦。跟住我啊坐最我啊坐最我啊坐通道位走道，即係走廊位啦。 係 咯。咁啊中嗰兩個咧，哇！中間嗰個喐嚟， 黐出撳住。哦，冇。 即係我想瞓都瞓唔到。咁我幾不幸嘅，我揀中個位就係前邊就有隻獅子公，好撚。起碼都成吨重㗎喇 ,ok, 一上機安全帶間燈熄咗佢就即刻拍個位落嚟拍有幾盡拍幾盡 ,ok, 咁你已經好撚慘啦跟住隔離有兩隻越南獅子仲未完啦後面兩隻獅子乸加隻獅子仔中間隻獅子乸不斷就出出入入咁我就嗰、那個就攞命啦。咁你知我因為你要幻想一下咯，我前面嘅獅子哥夾住我啦，我人要坐到好直啦。咁我就做唔出嘅，我其實可以做一樣嘢就 做 咗。我又將咗 佢爆佢咯。 我冇咁做，我真係做唔出。嗯、OK， 因為我知道後面有隻獅子仔喺度嘅，咁佢搞佢啦。咁然之後跟住我唯另外一個選擇，我就坐個人好直咯。咁我個頭咧係輕輕高過 pan 嘅。咁但係我後面嗰 隻獅子乸呢 就不斷喺度出出入入。佢就成咁佢就成日佢出入嘅時候呢佢就要佢其實佢係想嘗試呢就即係借力呢就攞即係用嘅手就攞住我嗰個我張凳嘅 pan 啦。但係佢呢多次都係攞住我的頭嘅。就扯緊到我啲頭髮嘅。一次我唔出聲。第二次我都唔出聲。第三次我出聲啦。喂我话大佬，我头系咪好细个先？我用普通话同佢讲啦。我话你知唔知你？喂，大佬啊，阿姨，你可唔可以睇清楚你先停啊？你喐我张 pan 我都冇所谓啦，个零两个钟头，你唔好搞我头先得噶。OK， 啊，佢仲恶过我，上海总狮子嚟嘅。 系啊，仆街嚟。 咁咪就一轮上海话，系咁咪咁，即系大约听到佢讲啦。喂，架机喐啊嘛，你估我想啊？即系大约系咁意思啦。我呢唔小心啫你咁样嘈咗乜啦乜。咁我就真係忍唔忍住啦。咁我同事坐喺我隔篱嗰行嗰排㗎。咁我都望住。咁我话拢拢拢拢你老母咩。我话我头都係痛㗎嘛。咁样。跟住佢再嘈得好緊要。我话去得冇问题爬撚咗你。我起身我去机尾企。冇撚所謂怕撚咗你我喺個零鐘頭我真係怕撚咗你等你 calm down， 唉我先再坐返埋嚟我真係大佬完全係失控嘅。咁你真係好撚煩嘅個 女。好撚辛苦。 但係最後你嘅結論係乜嘢呢即係咁我哋同返啲熱血撚講下啦。OK， 即係最後你如果係換轉你影相啊同佢嘈過啊佢来搵公安啦等下机落嘈搞大佢 ,ok, 上网,Facebook, 係咪你嘅做法係咁啦唔係我就好卑躬屈膝嘅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同自己讲都係我自己衰嘅鬼叫我坐唔起头等咩又或者鬼叫我自己为咗悭过一千几百唔喺香港飞咩係我自己坐我抵死明知呢架飛機係裝獅子嘅，我都要上，係咪先？我錯曬，OK。 不過， 就舒服啲咯。 不過， 下次唔好咯。 不過咁樣同你講咯，不過咁樣同你講咯，你坐頭等，咪遇到啲更撚麻煩嘅獅子。係 啊。 第二樣嘢，你喺香港飛 內陸機，你等人留，你落機留意下啲頭等啦。喂，大佬， 好過。 同搞完六个大风 系啊， 分别嘅 系啊， 一捻样， 黐捻线啊，系啊，冇错， 系啊，屌你老，一捻样嘅咋， 系啊，同埋呼吁，同埋呼吁少少嘢啦，即系你讲开飞机嘅，系因为有位朋友搭做空姐嘅，咁佢可以讲嘅，佢间日本航空公司度做啦，咁佢有讲嘅，佢话咧，即系近呢一两年咧，眼系唔明嘅，就系咩咧？即呢個提下大家啦其實架飛機個廁所呢係真係有個垃圾桶嘅。就提返啲女士啦 ,ok。就嗰個沖廁位呢即大家可能覺得好過癮冇水柱。 咁你兩塊好呢個人沖佢多啲。 係啦。咁但係呢就唔好將啲衛生巾抌落去煮囉。係唔撚夠力煮呢就變撚咗個水桶。 唔係我唔介意嘅如果你覺得好過癮嘅擺你嘅獅子仔落去冲咗去囉好撚快唔见咗㗎。 真係冇乜問題㗎。係啊，但你唔好，但係即係啱㗎，嗰度真係有垃圾桶㗎。係 啊，即係唔好，唔係乜撚嘢都可以抌落去。 係，唔係 Emirates 係一個值得讚嘅飛機嚟嘅。嗯，即係嗱，我啱上次去呢，就我就身體唔舒服嘅。 嗯， 我上機都仲肚屙嘅。 嗯， 咁我都好少可呢，即係架飛機度九個鐘頭去杜拜呢，我都屙幾暈。咁我廁所係好乾淨，不斷都乾淨，好抵讚嘅。尤其是 A380 嘅，其實係一個好坐嘅飛機啦。因為就算普通經濟位，其實已經係 好坐 嘅，好舒服，好寬敞嘅。OK， 同埋就係前後，就算你唔鍾意坐，前後企嘅空間係好大嘅。OK， 啲空姐係好有禮貌嘅，成架機係冇問題。唯一係一個問題嘅啫，就係你去杜拜嘅航班，有陣時你唔好彩，你撞正隔離係一啲印度人 ，OK， 嗱印度人我唔知係咪獅子嚟嘅，嗰啲咧，因為佢嘅習慣問題，佢中意哇，其實大家都會除鞋嘅，但你知道印度人一除咗鞋咧，哇，咖喱芬芳嘅咧，樣即係好多好多，即係印度人咧都會坐 Emirates 嘅，咁但近年就唔係，譬如我啱上次去嘅時候就真係又係成架機都係獅子嚟嘅。係呀，因為冇辦法啦。 冇辦法。 杜拜呢個地方嗱，我去過前後去過三次啦。講真嗱，我哋又要平衡一下啦。唔好淨係成日笑獅子。今時今日呢，如果你問我意見，喂嗰度就已經係一個獅子指數極高嘅地方嚟㗎啦。OK， 即係唔值得去嘅地方。咁其實杜拜你即係都係值得去一次半次嘅啫。你問我就即係因為嗰個係一個銅臭味好重嘅地方啦，冇咩值得旅遊啊。除非你真係一生裏面未見過沙漠，未見過駱駝，咁你咪去一次囉。咁我以前去過三次啦。嗱，當年嘅香港，我90年代已經去到杜拜。咁就當年去杜拜呢，其實我哋都好撚蝗蟲㗎。我哋做啲嘢嗰啲行為都係，譬如話佢以前嗰架，我個名我唔記得啦，即係個人工島好似帆船咁，嗰間酒店好撚豪㗎嘛，住一晚普通房，粗粗地都幾千蚊美金，我住唔起 㗎。 咁但係聽聞入面，嘩，人哋嗰啲廁所黃金做㗎喎，咁梗係走去睇下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入到去，喂，唔係喺度住客，冇得睇㗎。我哋等我有啲客呢就住嗰度嘅，咁就掹下車邊入去開下眼界。哇！屌你老尾，黃金做唔係係講唔係講係房嘅廁所喎，係下面嗰啲餐廳即係側跟嗰啲廁所，佢都黃金做喎。你入去就哇，除夫屙翻毒屎先，即係我哋都係啲蝗蟲行為嚟㗎，係咪先？我哋經歷過曬嘅，咁今時今日就到呢啲，即係到呢啲獅子去開下眼界咯。咁啊，同埋呢個地方係好啱獅子去嘅，啲獅子去十次八次都唔覺得悶嘅，因為一個燒金鍋啦，洗錢佢洗得好撚過癮啦，起碼喺嗰度你唔會見到一啲熱血嘅貓先啊嘛，嗱冇人穿住啲紅衛兵嘅衫追住你，咁佢買嘢買得好撚 好撚放心嘅， 咁我都上集都講過啦，冇去咗好多年，哇，連嗰個機場嘅 duty free 直情將佢改裝做咗一個東門嘅商場嘅，OK。即係好撚迎合到 內地人 獅子群，咁所以今時今日呢個地方係即係中國人嘅一個 好去處 啦，好去處啦，咁所以就嚟緊五一呢就即係嗰度又會將會爆廠啦。 係啦，我諗今年香港應該會少啲㗎啦。 係 少啲獅子落嚟㗎啦。因為 放心啦，一年比一年少嘅 ,OK, 冇問題嘅 ,OK。咁休息一陣先係 咪？休息一陣啦。 好啦，返嚟我哋再繼續。